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下午最高气温-7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4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0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爱玩是人类的天性，玩文化更是京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来自中华书局。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博士后杨元先生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杨元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杨元。 嗯，说起来杨元是我们的老朋友。 啊，是是。 啊，之前在读书俱乐部推介过自己的书。 对对。 嗯， 那时候是口述历史类的。 口述历史的啊。之前也和我有过很多次合作。 很多合作。非常熟。 非常熟啊。所以我也特别高兴能和我的老朋友算朋友啊，我们聊一聊他最新出版的这本《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杨元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 哎，是 就在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所以说其实这本书的缘起是一位老师觉得、哎，咱们聊一聊玩文化、让杨元去写吧。 啊，对， 这孩子爱玩 对又喜欢各种各样的东西、兴趣比较广， 就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 但是您那么说，就是我就是比较贪玩的一个人啊。 这个今天接到了杨元老师的赠书啊、底下这个章啊、四个字，学以致玩。 对对，这我自己想出来，我觉得 这是您的三观吗？ 啊，这其实是我三观。 是三观 啊，真是三观、因为我觉得还代表一个北京人的一个文化精神之一。 咱今天就可以说说这个北京人的这种文化精神啊。 对对，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说，贪玩不好，玩物丧志啊。但是玩文化确实是北京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这个咱们说呀，接受传统文化，不同的时代，咱们有不同的认知。也，您比如说，这要搁到30-40年前，这个绝对不提倡。因为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需要，咱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市场那么繁荣，国家那么强盛，你比如说我到出国去玩去，哎，我就觉得小时候觉得那么人家那么发达的国家，现在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嘛，对不对？那所以就有人，咱们现在中国人就有大量的休闲时间， 对， 那这个休闲时间不能荒废掉， 也不能就是说瞎玩了。 嗯， 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咱们要找回原来那种比较精致的，那种游戏，那种玩的这种方式。 嗯， 有一定文化深度的东西。 嗯，你说什么是玩啊？刚才说不能瞎玩。 啊，对。 其实玩，包括您这本书的名字《会玩》， 嗯， 其实是对精致生活的一种追求。 对对， 嗯嗯。那很多朋友要问了，我好像也看过不少， 嗯， 过去出版的书籍是写北京的这种民俗啊， 嗯嗯嗯、 啊吃喝玩乐的这种文化的。 对对。 那会玩啊、嗯、这本书它的亮点在哪儿呢？ 我觉得就是出一本书一定要有自己的心意。 嗯。 是吧，首先来说，第一，我这个是分了三个部分。一个呢是叫票戏赏曲。这个第二部分呢是花鸟鱼虫。 嗯。 第三部分是碎石游乐。 嗯， 其实从名字上看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新意，但是其实首先来说，这个票友是作为一种文化，我给大家进行的推荐，而且呢，应该从学术圈的角度来说，我是第一个把票友作为文化写进，用学术的方法对它进行过研究。 嗯 嗯 嗯。 第二呢，就是我说了，刚才咱们说这个传统文化要有现代人的观念去分析它， 嗯， 现代人的方式去接受它，有索取有不索取。你比如说，我说这个花鸟鱼虫这里头， 嗯， 咱们过去就知道这个鸟虫要鸣叫， 嗯， 听的是这个东西， 听叫， 听叫， 嗯、 为什么它会叫？哎，这个我觉得就是有从史学又跨越到动物学， 嗯， 动物学的，你说我专门去采访了人那个动物学的专家， 嗯， 那比如说那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张金硕博士啊，北京动物园的杨毅老师啊， 嗯， 哎，他们就告诉我，其实最特别简单就是一个动物的求偶的一个心态， 对， 求偶的一种 吸引异性 啊，对，吸引异性， 嗯， 这是一方面， 嗯， 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就是不同阶层的人，他对同一文化，他同一文化之下，他有什么表现， 嗯， 这个就是就光是过去很多书啊。或者说文献，就是说，比如说《燕京岁时记》，比如说正月十五，都人皆是元宵。 嗯，就所有的人都 没有层次啊。 嗯， 就是说这个，那皇上家吃什么元宵？王公大臣家怎么吃元宵？老百姓吃得上吃不上元宵？ 嗯， 那么这个不同阶层在同一文化下，他这个表现。 嗯、 那么我觉得我这个是做到了。 哦， 嗯， 北京人是这样啊，都爱玩。嗯、 对对， 啊、这个。穷有穷的玩法， 嗯， 富有富的玩法， 对对 啊，但是都讲规矩， 对， 都很讲究 啊，一定要有规矩有讲究，这个是必须。 嗯 啊， 我记得还是几年前我们一起聊天的时候啊，嗯、你就说过啊，你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田园梦， 嗯、 就在这个直播间 啊，是吧？ 然后就说就是啊，北京人比如说玩虫啊， 嗯、 玩鱼啊， 对、 嗯，其实都是贴近自然的一种方式 啊。 对， 嗯， 因为这个。过去老北京旗人多，这个城市呢旗人多，旗人呢很多都是少数民族的，少数民族呢他就有更贴近自然的这种认识， 嗯， 但是其实跟汉族咱们中原的民族的之间那种田园的那种方式生活气息啊也比较接近， 嗯， 但是呢他更愿意参与到这里头来， 对，嗯，他就来自那儿啊， 对，所以他就对这些东西更感兴趣， 哦， 所以有很多自然性的东西，他会发挥到更好。 嗯嗯，其实翻阅你这本书的时候， 嗯、 首先我们看到了序一啊、 嗯， 就是为您作序的人 啊，是是 啊，一本书父子出版啊、 嗯， 这个作者去找， 嗯， 给自己作序的人， 对、嗯， 这个人在心中，在自己心中位置是很重要的， 那肯定的啊。 那说说关继新老师， 哎呦，关继新老师， 他和这本书。最后能够出版、 啊、是 和你能够写这么多文字、 嗯、 一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啊，对，关老师是一直鼓励我的这么一个老先生了， 嗯， 他是这个中国老舍研究学会的会长，又是中国社科院这个民族文学所的副所长、 嗯、 当年啊，是这个学养非常深厚的一个老师，你们比如说咱们仁义的很多京味话剧他都得是顾问， 嗯， 包括曲剧团的很多京味剧，包括现在一些京味舞台剧都会请他做语言啊或者戏剧类的顾问。关老师呢就是特别喜欢玩的这么一个人，他觉得这个玩啊，北京人的这个玩啊是特别有北京文化精神的一个东西。 嗯。 这个怎么叫文化精神呢？这个玩并不是一定是说 我们要去抛去工作，我就去玩儿，不是一个很具象的东西，而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是什么？举重若轻的生活态度。你比如说北京人多么认真的干事儿，也不会放在嘴上说我特别奋发要努力，不会那么说，也会跟别人说嗨瞎玩儿。那如果要是跟谁急眼了，也都是这句话，不跟他玩了。你看所有的东西都能画在玩上，这是一种对生活举重若轻的一种态度。 对，举重若轻这四个字非常的准确哈。 很到位。然后呢关老师呢也是喜欢也比较精于各种各样的这种文学文化。他就很欣赏这种北京人玩的这种态度。所以那年我这本书呢是怎么回事呢，是当年咱们市委宣传部有一个课题叫北京民族文化。那么我们所跟关老师就一起合着说讨论一下，这都有应该有什么样的专题。那其中关老师就提出说应该有一个玩的主题。北京人的这个心态，北京人的这个玩的文化绝对是非常值得一提的。那谁写呢？那小杨，那你来吧。这 关老师一抬头，映入眼帘，扫了一圈，哎呀，还是小杨。 是，因为那个我就爱唱戏。也养花鸟鱼虫， 你看 又爱出去胡溜达 啊， 所以关老师那非你莫属。 你看， 所以就 杨园也举重若轻 啊。 书记，比如说咱叫采风、学习、调查、研究，人说我这叫闲溜达， 就是胡溜达，就是 胡溜达，咱溜达溜达啊，没白溜达啊。 反正喜欢看，喜欢吸收各个方面的这个文化元素。 从那个时候起心动念，我得写这么一个研究的，可能是论文。当时， 当时是个论文，然后后来呢？就把它又再扩展。因为其实我对这些东西也非常熟。 对， 因为你像我大概从07年就开始接触北京史，研究北京史，老北京的生活，就开始看各类的书，写各种东西。那么也是有一定积累。而且呢我觉得关键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除了文献上的口述，我就做口述历史，那也是属于学术上的。还有就是我真的喜欢这些东西， 感兴趣 啊，感兴趣， 有积累， 就玩进去 啊。而且是玩出来的玩进去，玩出来。 比如说票友，我写票友为什么呢？那我就是票友，我对这个票房里的这个环境太熟悉了。 对，其实我读你书的时候啊，发现有的时候虽然这是你看他的学术背景啊，他所在的单位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博士后，但这本书是深入浅出的。有的时候他以自我的感受去写这个事情，比如说到票房的时候，他就是说比如说我所在的票房， 对， 我那个班主是什么什么样子的。 就是我们那板头 啊。对，板头 啊，我们那板头他是就是咱们描绘有时候说的太就是客观的时候，站在另 其实有距离感的 距离感。那我就是说我们票房，我就能 我给你举举例子啊， 举我们票房的例子。我们这票房的班主，板头，他就六场通透，能唱能打能拉，然后能做各种行头，能给谁化妆，能什么都会，说戏什么都会，导演人家什么都会，所以呢他就能当班主。而且呢有他这样的班主，像咱们台里的尚元老师啊，这样的名票就愿意跟我们一起玩。有很多专业演员就愿意跟我们一起玩，就觉得 就有人气，是吧？ 觉得 可以圈粉， 不光是圈粉，他有的专业演员觉得我跟这样的票友玩，我比我在团里有时候排练还重要。因为你这个登台的机会，有时候现在咱们京剧演员登台的机会并不多。对吧？ 所以杨元自己他就是这个中的人， 对， 所以他有自己切身的感受。 对，你像那个说养蛐蛐养蝈蝈，那我自己养啊。 对呀，我就听说他养过一个蝈蝈，养了好长时间， 都 没有没挂啊。 那个虫养了280天， 按说应该 是100天。 你看 啊， 这是寿星。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他一定就养得好，因为这个虫不在于你养那么长就没有用，关键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能这个叫声一直很好，这个才是养的真正好。 但是也某种程度上说你养得很好， 但是我也喜欢玩， 是吧？ 这我也挨过蝈蝈的咬，是吧？那牙咬着，哎呦，我跟你说，当时那蝈蝈咬我手，那疼呢，钻心的疼。 有那么疼吗？ 那玩意儿虫子咬人真厉害。 不是，你是喂它的时候它咬你了？ 就是爬到手上突然一口，不知道为什么咬我一口， 心情不好就来一口。 对对，心情不好 或者是馋肉了、 有可能啊，没喂软食 啊。然后你不能往外甩啊， 你甩了它的腿摔掉了怎么办啊？ 虚的摔折了怎么办 啊？是啊， 忍着忍着含着泪， 您咬过瘾了，您再撒嘴、 对对对对，撒嘴，然后再给它放回去。哎呦，这疼哦！ 你看， 虽然没咬破吧，但是玩意儿够呛 啊！你看这玩的多么敬业，多么的隐忍、 啊！对，就是真是爱玩。就你说写蝈蝈养蝈蝈，那我确实、我养过。 对，所以他身在其中，他那种感受特别的鲜活，就不像一个旁观者， 对， 在客观的研究 或者说 探讨。 人类学有一个名词叫他者。 对， 我不是那个他者，我就是这个自己。 你就是你在里头。 对，我是在里头的。 你是玩的那个人。 对对对。 那说到玩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啊。你看其他地域，北京当然是首都了，五方杂处啊，这个融会贯通，也是学术啊文化交流的地方，经济也发达啊。这个地儿的人为啥这么爱玩呢？这就是关老师在序一里写到说、杨元博士正是用一句话，盐打哪咸，醋打哪酸，准确地切入了京师玩文化的由来。 其实这个玩文化，第一咱们刚才说了一个是旗人比较多，这个老北京的旗人，这个少数民族居多，他对这种自然性比较关注。另一方面呢，这个乾隆以后战事就没有了，就很少了，那么有几十年的太平生活，这个时候人就要休闲，对吧？ 的精神生活得到满足， 生活富足，那你精神上就要满足，对吧？那怎么办呢？他又是吃着这个老米庄稼，这个铁杆庄稼老米树，国家又不让他干什么，对吧？就是他主要的从业就是当兵，又不打仗，要么就当官，那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读书进士，那么就是玩儿。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玩儿啊，是历代都城文化的一个特点，只要是古都的地方，一定有玩儿的痕迹， 就是追求精致生活，是吧？ 不光是精致生活。是一个休闲生活，因为他咱们按马克思主义的那个理论来说， 马斯洛， 这个都城，古代都城是消费城市， 对， 它不是这个咱们说生产城市，生产地区，它是消费城市。那消费城市的最大特点就是休闲生活的丰富，所以那这个玩，第一有人玩，第二历代都城的这个特点它传承下来，它会玩，它有玩的方式，它有无穷无尽的玩的这个渠道， 对， 所以就让人玩的就越来越如痴如醉。 你看，而且这个玩是从上到下玩，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对，你比如说 皇上玩，官员玩，老百姓也玩。 您咱们说京剧票友，那你说这个慈禧太后，当然她不能算票友了，但是同治皇帝。同治皇帝 司是吧？ 他不是司古 啊， 他是这个谁呀、这个当年朱家骏先生做的这个采访，过去故宫里留下的老太监就说、说同治爷当年啊是这个能跟老佛爷这个上脸 哦， 上脸的话就是能就放得开 啊 啊，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同治是他亲儿子， 亲儿子，所以呢、能当着这个在没人的时候。天子啊，一条天子， 扮上 给老佛爷 给他妈唱一段， 唱一出，演一出， 你看看 啊，那你说这算不算票友？虽然是很小范围的， 对，那算票友， 对吧？然后呢，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就不敢上脸，不敢唱了， 那是他姨呀， 但是呢，大姨儿， 大姨儿啊， 对吧？大姨儿又是这个， 大姨儿 又是 脾气又不好 啊，对，然后呢？他是什么呢？他是鼓票 哦， 打鼓， 他是司鼓的那个。 对，为什么说北京这个过去说这个司鼓的这个地方，打鼓佬这地方叫九龙口呢？就据说是因为 哦，就皇上在这儿曾经打过鼓啊、所以咱也看啊，从宫廷玩到民间啊。 啊，对，还有咱比如说，这个过去咱们北京呢，这个叫民国四大公子，没有一个不喜欢票的，没有一个不喜欢玩的。都是玩的很精很精的人，咱比如说这个四大公子张伯驹张先生，那你说书画有名，文物有名，文玩有名， 那个还有名的是什么？就是京剧。 嗯， 这个票友真正拜这个余叔岩先生为师，是吧？那一种那玩的心情，而且玩的也开阔。 嗯， 你比如说人家借助玩，在1937年1月的时候，他这个在福泉馆办了一次堂会。 嗯， 为什么呢？是河南发大水，他给这个老家募款。 嗯， 那么他以票友的身份，他有那么高的身份，是吧？以玩的方式，这么休闲的方式，把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募集了多少多少善款，发给河南老家， 嗯， 那就是其实我觉得特别符合北京人的这个心态。 嗯， 北京人的一种处事方法， 嗯， 就是特别举重若轻，就是我不要说我大声呼喊，这个，那我就是特别休闲的方式，我把这事儿给办了。但是我这个休闲的方式，这个事儿，我一定要给大家呈现最精彩的。 嗯，举重若轻， 对对对， 还是非常准确。哎，你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最近热播的一电视剧，我不知道你看没看美好生活啊。 啊， 他那男主虽然不是北京人，但很像北京人，张嘉译演的，他其中有一细节挺逗的 就是他是海归，他从国外回来然后呢，他媳妇儿是有外遇了他回来之后呢，没跟家里说，他跟家里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有人了就是他媳妇儿其实在外头有人已经背叛他，但他回来仍然没有说他媳妇儿一个不字，然后还说其实是我有人了，所以我俩掰了就很有那个 对 那种特点，是吧？ 是，我觉得是 这么大委屈我不说，我就留在心里头 对，其实北京人的这种玩也有一定的苦涩，就是你也干不了什么别的， 那只能是玩咯， 只能是 就有一点无奈在里头。 咱们有的人是有这个，就是说浑浑噩噩就整天玩过日子就挺好，那有的人他是有一定的抱负，有一定的理想的，那他也实现不了的时候，只能去玩的时候，那他就把这些很多理想，这个他的思想传达到玩身上， 对，所以你会觉得北京人玩的那么专心，那么敬业， 对对对， 那么走心，那么讲究 对， 因为他们其实每个人如果放在别的位置，也许有更好的才华，更好的发展前途， 对对对， 那没有了他也需要一个出口，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把我玩的这条路走得更加精致吧，竭尽我所有的心力， 你比如说 才华， 这个咱们不光说是老百姓，有很多王公贵族他也是这样，比如说肃亲王善耆，就是川岛芳子的爸爸，当年在清末的时候就是跟这个庆亲王奕匡之间这个激烈的这个政治纠纷，最后这个庆亲王是长辈啊，长辈是最后把他给制服了。那肃亲王其实当年是很有政治抱负的一个人，你想中国的警察系统是他建立的但是呢就失败了之后，那意思就是我不跟你们玩了，我回家生孩子去了，那回家后来他就那个不是我这书里应该是有一份奏折，就说他当年是怎么就走了之后回家了之后回府干嘛呢，天天唱戏粉墨登场，然后呢这个还不光是自己要唱还编戏你像那个有一个这个现在可能演不了了，民国的时候还有这独门的戏叫山海关，就讲清兵入关的这个故事，那么就是他编的而且呢里头我最早学满语就学的里头这一段大段满文的念白而且呢这个他还自己除了编剧还开这个戏馆在前门外他还建了一个舞台，新式舞台，所以结果就被御史还给参了说他这个一个王爷你就玩到这样你有点失体统但是你说他那个玩得很精但是你说他是别的事儿也能做得精的时候做不了，那他只好去玩。 所以你就理解为什么北京人的玩 对， 有一点苦涩和无奈的因子在里头。 而且有大量的精英是去玩的，大量的精英在这里头，社会精英、文人、士大夫阶层， 对， 去参与到这里头当 对 之后，这个玩的 很多东西就提升了， 对，它就雅化了， 对对对、 啊、就层次越来越高了， 这个玩就不是那么好入手了，不是那么好入门了， 门槛很高、啊、 门槛逐渐就高了， 所以说不是什么人都会玩啊， 对对对， 就是咱们这本书的名字了啊、 嗯、 在这样一个消费城市，消费人口比例很大的一个城市、 嗯、 一个都城、 嗯、 又有这么多年的历史啊，又有当时的这种历史背景，所以就 最后造成了北京这样一个玩文化， 到现在其实也都是这样， 对 啊、现在北京人还是有这种感觉，甚至你会察觉到， 对，你其实你周遭啊，如果你是一个外地人啊、 嗯、 你冷眼去看你身边的人的时候、 嗯、 你发现北京人 啊、嗯、 尤其是男性， 嗯， 他的那个气质是不一样的、 嗯、 啊，他的那个咱就不说葛优他 是 不说大张伟那样的了啊、 嗯、 但是他还是不一样啊、 嗯、 就是他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就是奋发的、嗯、他也是有那么一股劲儿的， 嗯，他不太一样，这种各中的感觉其实非常微妙， 嗯， 但是人是能感觉出来的、啊、 对对对， 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深入到这本书的细节啊、 嗯、 因为您刚才自己也说了是分为三个部分的啊、 嗯、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票戏赏曲儿 啊， 啊，咱就说说吧、 嗯、 我一开始跟杨元说，我说我给你找一段插曲， 嗯， 杨元说不用，我自己唱一段、 哎、就是 春暖花开了我要唱一段， 对对对对， 而且今天是这个三八国际 啊，是 啊，这个 妇女节， 妇女节 啊， 啊，是吧，你得 女神节、 啊、对，好，女神节 啊， 啊， 所以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啊、行 来，那我把音乐拉下来啊，您自己介绍您唱的是哪段、 嗯、 啊， 我唱的这个是叫春景， 嗯， 又叫春至合开，因为这个东西呢是这个插曲的入门的一个东西、 嗯、对， 最早的插曲这叫春夏秋冬， 对， 什么破晓登城，这都是取头一个字儿， 嗯， 啊，这个插曲呢是老纯北京，在北京发源的这么一种曲艺形式， 就是七人自己玩的一 个，而且你我这个书里也介绍了、 嗯、 北京大量的曲艺都是从这个开始拓展， 这是一个源头啊， 这是一个源头、 嗯、 这盐打哪儿咸呢，就打这儿咸、 哦、 啊，这个所以呢插曲是咱们北京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对， 所以呢今天又是春暖花开的开始， 嗯、 哦，我就唱两句、这个、 又是三月八号， 哎对，哎对，我 一个玉树临风的博士后， 我唱两句这个插曲， 好嘞、 啊、唱几句就得、 嗯、 是吧， 好，嗯， 春至合开，露柳时来，梨花放蕊，桃杏花儿开，遍地萌芽吐蕊，My， 真棒，真棒！我把音乐推上去，我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啊。 嗯， 你就应该手里拿一个这个 八 角鼓， 哎， 旁边再有一个， 再有一个弦儿师， 弦儿师就更完美了 啊。 嗯， 哎，什么叫单弦呢？ 嗯， 就是这个插曲儿发源来的。 对， 而且呢，就是。嗯，你说说有的人拿八角鼓， 嗯， 再有一这个弦师，这就不是最早的单弦， 对， 最早单弦就是 一人 的一把弦， 嗯、 哦、一人这唱着， 就自己 自弹自唱 齐活了，自己都能、 啊、对对对， 能 就没有八角鼓了、 哦、嗯，哎呀，这个插曲也是啊，这是其实是你第一部分主要写的部分啊，就是说到了插曲，说到了听戏、听大鼓、听书、 嗯、 听相声、逛天桥啊、 嗯、 还有老北京的烧瓶帽啊， 哎对， 嗯，这都是第一部分，就是票戏赏曲中的内容哈、啊、嗯，要不我把那个北京小吃赞放一下吧， 啊、哦、 我都找了，是吧， 行， 张玉华老师唱的， 啊啊、哦哦、张玉华老师那是名角 啊， 啊， 咱也听一听啊、 嗯、 刚才杨元唱的那个是春景，你看那个里头的词是很雅的， 对对对、 啊、这个就是 插曲，其实是大雅的词， 对、 嗯、 因为他一开始写的人唱的人就很雅， 对， 他的这个文化品味就比较高， 嗯、啊、对， 这北京小吃赞就是后来的， 就是不是 嗯 单弦，这个咱们说这个插曲是比较雅的，那后来牌子曲就是大俗， 嗯， 它从大俗里体现大雅， 嗯， 嗯，这个就大家听 这 词儿 很通俗的东西、 非常的通俗啊、 嗯、 而且很有北京语言的特点，我们来听一段啊， 民间的小吃店得先来碗豆汁儿，喝它离不开 几个胶圈儿，还有那油炸棍儿来吧呀儿哟，又酥又脆，颜色像枣皮儿一个呀儿哟。脚后跟儿细一扎嘛，还有点甜吧劲儿，就一口咸菜丝儿，真叫高味儿来吧呀儿哟，不喝它三大碗都不愿出门儿一个呀儿哟。 刚才听这插曲儿和杨元老师唱的就有点区别哈， 整 个的感觉。 他这还不是插曲儿， 嗯， 他这应该有点牌子曲儿的意思， 牌子曲儿的意思了哈， 啊， 嗯 啊，因为他是牌子，他唱牌子了， 嗯 啊， 张玉华老师 啊， 李金斗先生的爱人 啊， 嗯，说到这个插曲儿啊， 嗯， 其实有一天和张老师做了一期节目， 嗯， 就说到最早的这个票友其实是来源于插曲儿的， 嗯， 这个您可以讲讲。 对，嗯，其实这个这也是醋打哪酸是吧， 嗯？ 为什么叫票友？ 嗯 啊，这个北京人你看叫票房。票友， 嗯， 这票一定是正经的东西，正式的东西。 对，它不加儿化哈。 啊，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来源于哪儿呢？ 嗯， 当年这个乾隆皇帝征大小金川，平定之后， 嗯， 回朝的时候，那叫边敲金凳响，齐奏凯歌还呀。这凯歌是什么呢？就是插曲的这个前身。 哦， 啊，这个前身这个插曲，然后大家唱着回来，然后呢，这个就在。回了北京之后，就在这个老百姓当中，咱们就传唱嘛，尤其是旗人喜欢这个，又太平了。那么这时候有人就御史言官就上奏说，有人集会， 嗯， 有人这个这一起唱银次浪曲， 哦， 皇上就不干了，派人去调查，结果大学士阿贵就上奏说，这不是，这是歌咏太平的，是咱们当年的这些。八旗勇士平定大小金川回来唱的凯歌， 嗯， 乾隆一听，哎呦，这好，这是好事儿。然后呢，就让大家组织大家唱，还请好多票友呢，就那会儿还不叫票友，好多这个能唱插曲的人呢，到宫里去集体唱。 哦， 这样一下一推，有这个重量级人物推荐之后， 嗯， 那么这个插曲在老百姓当中那就。特别光明正大的，大家去学唱， 就是腰杆更硬了 啊， 理直气壮的唱。 而且呢，这个乾隆还要求内务府给这些地方颁发龙票， 哦， 准许他唱。所以这个颁发龙票准许唱的地方就叫票房。 嗯， 所以你看这个北京话非常重视的东西，它不会加儿化音。 对。 啊， 嗯， 是吧？你比如说，人叫姥姥，那就自己叫姥姥，不能叫姥姥，是吧？ 你说，哎，你是一个播音员 啊， 你是一播音员 啊，这，你看这情绪不一样， 小了是吧？ 啊，对吧？情绪不一样 啊， 这个，但是这个从此这个票友就开始越来越多， 嗯， 而且过去呢，人呢，他愿意让自己家子弟啊去票房， 哦， 因为过去很多娱乐在清代。乾隆的时候还没那么丰富的时候， 嗯， 好多人干嘛呢？不去唱曲儿去，他就摔跤去，摔跤就容易打架，就容易产生纠纷。唱曲儿绝对安全， 对， 绝对好，而且还你还学文化呢， 对啊， 还学了很多这个诗词类的东西呢， 嗯， 对不对？他 就算玩文的， 玩文的，而且呢，不招灾惹祸，而且有很在文化上也有所提高， 嗯，所以还不如去唱。 对，所以这个就越来越。兴盛，越来越兴盛。那么到后来，那么京剧兴起了之后， 嗯， 那刚才咱们不是说同治皇帝也喜欢，慈禧太后喜欢，光绪皇帝也都喜欢， 嗯， 那么这么多人喜欢，那这个有很多票房就不唱八角鼓了， 哦， 那么干嘛呢？就唱京剧， 嗯， 是吧？ 嗯， 那唱京剧那就玩得更疯了， 对呀， 对吧？而且到后来还出现了一个什么叫全唐八角鼓， 嗯，全唐八角鼓是什么意思？ 全唐八角鼓有点类似于综合。演出， 嗯， 就是也不一定叫曲艺花场吧，但反正它规定了有，你比如说有插曲儿，有群曲， 哦， 有这个拆唱八角鼓，有相声，有这个变戏法，什么都有， 嗯， 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演出， 哦， 啊，这个现在好多咱们找不着了，但是这两年又开始有一个团队在恢复它， 嗯， 所以你看我这里头有一些资料，就是他们这个团队提供 的他们的演出。 哦， 啊， 其实在第一部分啊，杨元博士也写了听戏、昆曲包括京剧。京剧这一段咱们可以分享一下他的文字啊，其中有一些话一会儿您也可以具体的解释一下 啊。 杨元老师是这么写的，他说正是京剧的这种魅力让国人又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京剧所代表的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娱乐，更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现代人通常在商务宴请之后经常会给客户安排各式各样的文娱活动，而在那个时候往往要带着客人去戏园子听梅兰芳或是马连良，方才显得出更有面子。当时能做一个合格的北京人要达到四个标准：一口京腔，两句二黄，三餐家转，四季衣裳。更有甚者，民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张伯驹还把两句二黄当作在社会中立足的四个必要条件之一，可见京剧对北京人的影响有多大。 是 这个这句话在这本书里出现过好几次啊。一口京腔，两句二黄。 对，这是过去北京人的一个标准。在外地呢，像比如上海，就是一笔好字。这个两口二黄，三斤黄酒，四圈麻将， 咱们是三餐家转，四季衣裳。你看，有吃有穿，有玩、 就是、都是要有讲究。但是那个，我说那一笔好字，两口二黄，那是在社会上要混的一个这个技能。能混好的技能，这个情绪不一样。 因为地域不一样啊，自然气候环境历史不一样，孕育出的文化和文化 社会环境也不一样， 对文化追求也不一样啊。那咱们现在进入这个书啊整体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说到了这个花鸟 鱼虫。 这也挺好玩的，你看说到了养花，听叫，看玩意儿，抓生，玩鸽子，养金鱼，逗秋虫，还有揣冬虫。其实这是人们对于田园生活，对于自然生活的一种向往。 对，但是这个咱们城市生活，我就说好多东西啊，这个它就是分阶层的。你说这比如说养鸟都是这个听叫。那么你看这个咱们先说地域上的不同，这个南方养百灵鸟，绕笼而鸣，就是你听它叫唤就好了。 对啊，只要叫就行。 那在北京不行，得百灵十三套。 我看你写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当一百灵可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哎呦， 太迫害这鸟了。 哎，但是我就好在杨元博士在写的时候啊，是紧着往回拽啊。 是 确实就是你从一个保护动物的这个，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什么呢？ 去看的话，这个当时这种玩真的是对动物来说非常的残忍。 这个就是， 比如说熬鹰啊什么的， 就不能再宣扬它 啊。对， 咱们就是作为一种文化介绍，我要有现代人的认识。 对 吧？这个是我开始不是说我这书的心意吗？就要有现代人的认识。 对 啊， 有现代人对于人、对于自然、对于动物的一种和谐共生的这种理念 的 传递。 所有 的 文化都变化了，你进步了，那你就要在于用真正现在的眼光再去回看过去那个历史。而且所有的鸟，咱们从动物保护的角度来说，都没有说自然的自己繁殖的，都是粘过来的，到秋天粘拉网粘出来。 对，捕鸟吗？ 捕一只活鸟就得死十只，其他鸟就得死了。 这怎么讲？ 就是因为粘在网上，不是它当天就去，有的就气死了，有的就饿死了，身体条件又不一。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咱们其实还有，比如说过去那个老北京玩鹰，猛禽都是现在国家二级以上的保护动物。 对呀、 你怎么能玩呢？ 您熬人家？ 对， 您熬人家就犯法了。 而且我就也问过动物专家，那鹰到那个时候就是已经 崩溃的边缘了， 崩溃边缘，死的边缘。为什么死？ 九死一生啊！ 对，所以这些东西咱们不是说要教给大家去怎么玩，我们教给大家过去玩的那种方式、那种心态、那种讲究。但是呢，我们不要玩那个种类了 啊，就是 对吧？ 对， 有其他，其实这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玩咱们现在更好的东西。 对，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了，原来我不知道这鹰还能那么多都熬死了啊。 对， 就是前一段 鸟， 对，前一段有一电视剧，我最近没看电视，就是那时花开月正圆，其实就有一细节，他在那熬鹰，熬了好几天，然后最后那鹰吧就死掉了。 对， 我想，哎，怎么熬死了？ 嗯， 后来一想，你看完你这书，知道哦，这熬鹰的话，这是十只，我估计得有七八只都得熬死。 那看会熬不会熬吧。 啊， 因为有的人还是会熬，会熬的呢就不至于。 存活率能高一点。 对，存活率比较高。 对， 这个。但是这个还有呢什么，比如说养鸽子， 嗯， 咱们刚才说的是不同阶层有不同认知， 对， 我这里头专门放了几段口述历史的这个文字， 哦，看到您引用了， 是吧， 嗯， 这个你比如说咱们从上头往下说， 嗯， 同仁堂访问同仁堂岳家的人的时候，他们就说他就自己就有比较， 嗯， 他们家就是说掏贝勒家养鸽子那就是纯是欣赏， 嗯， 看，那他到他们家的时候阶层下降一块了，那他是怎么着呢？他除了欣赏看以外，还要把那掏贝勒家的鸽子过来，那我就是很高兴的 啊。 然后，但是掏贝勒的，掏贝勒就是宰掏溥仪的七叔嘛， 嗯， 说那掏贝勒的鸽子丢了能干吗？说人家那身份能在乎这点东西吗？ 哦， 啊，你看这差距，然后再到南营房的这些， 嗯， 旗人就开始觉得玩鸽子不是好事儿。为什么不是好事？你看在同仁堂岳家，在掏贝勒家都觉得是一个怡情养性的东西， 嗯， 那么到南营房的穷奇人家就觉得，哎呦，你这敬畏那鸽子打架不值当 啊，哦，你看 对吧，你看他这是一个从欣赏到这个人的这个比较， 嗯， 阶层的不同，他对这个同一文化的接受也是不同 哦 啊。 我那天做了一期关于北京歌哨的节目， 哦， 这 周一 还提得好玩的，啊，我后来才知道，哦，感情这鸽哨是绑在鸽子的尾巴上， 嗯，对对对， 而且是只有公鸽子绑鸽哨， 啊， 而且是每年啊到了深秋，到了秋天冬天才绑鸽哨，伏天儿鸽子不绑鸽哨 啊，它就是有一段那么个时间， 对， 啊， 对，就那个时候它本来就挺天儿挺热，它自己飞就传， 冷也不能太也不能带， 嗯，然后还说这北京的欣赏鸽子这尾羽是12根 啊， 然后把那个鸽哨绑在中间 啊， 然后因为它飞的时候是往前扑上翅膀的时候往上，嗯，然后等它不扇的时候再往下，所以这个鸽子在天空盘旋的时候， 嗯， 会有那种节奏啊， 嗯， 那种整个频率的变化， 对， 非常非常的好听， 对，对， 哦， 啊， 很好玩。 而且你看这个北京这歌声，嗯，你看很多影视作品，这一出现准是北京风。这个风俗的片子， 对， 对吧？ 但有时候也用错，是吧？ 啊，是吗？ 用错过。 啊， 那天老先生特逗， 啊， 说：“哎，那拍一个纪录片， 啊， 那个电视台拍一纪录片，然后蓝天白云 啊， 还有咱中轴线什么的， 啊， 弄一个美国的肉食鸽子， 啊， 大长腿 啊， 就错了 啊。是，就因为北京人养的过去那叫观赏鸽， 对， 不是信鸽，那都是等而下之的东西。 对对对， 啊， 就不是咱们。”这土生土长的北京的这个鸽子， 关键是就是咱们已经从那个食用， 嗯， 转移到欣赏了， 对 啊， 嗯，所以有的时候不太懂或者说弄错了啊， 嗯， 让人贻笑大方， 因为北京这个碗里的这些花鸟鱼虫类的东西是非常讲究这个文化的， 嗯， 大量的都是病态美， 对，哎，我刚想说这个 啊， 就是真的就是审美走向， 嗯， 马未都先生不是给分 层了吗？对对对对对，到这个 最上面 就是 就病态的审美了 啊！ 你这么细想啊，就是比如说咱说的金鱼 啊，金鱼 啊，包括您说养虫的那须子必须得直 啊，在自然界中绝不会有这样的动物存在的啊，它绝对被就淘汰了。 都是， 啊， 它这个审美都是后天必须经过后天学习才知道的审美。 嗯，就审美是需要学习的哈， 但是有的东西不，有的审美就不需要。 嗯， 那个就是浅层次的。 对。 对吧，你比如说 世俗的那种， 昨天我跟我爸聊天，我就说， 嗯， 说你这个听音乐， 嗯， 你觉得好听就行， 对， 因为它是有旋律有节奏，那， 嗯， 它你觉得好听就行， 嗯， 不需要你学习它，你只要是需要要求你学习了之后才觉得它美的，那就是 你听听古典音乐，啊， 古典音乐不是 西方古典音乐，你开始觉得哎呀不美啊， 不是，嗯，古典音乐我觉得也美啊， 哎呦那是你达到一定层次了， 就是。你开始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嗯， 你是觉得它是好听的， 嗯， 你要想再深刻理解它，那需要学习， 嗯， 但这还没有达到更高层次，更高层次就是像金鱼、八狗这样的，八狗那哈喇子都接不住的那种， 对， 那眼睛往外努着是吧？ 我 那一定是丑的， 对， 它自然界它是不顺溜的， 它绝对不顺溜啊。 你要觉得它美了，一定是你有这个文化氛围，你有这个学习， 对， 你有这个学习。 我就看你写金鱼那段啊，就那金鱼，它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是让你这遗传基因 啊，对， 保存下来，最后就俩都不好看，然后让你俩在一起，然后再生一个 啊， 就是 把那个先天畸形的都凑在一堆儿去。 对 啊， 要不说这真是一种病态的一种 病态美，但是因为到一种高度的时候，它就普及的非常非常厉害。 对，其实病态的审美也不一定是咱北京有啊，哪儿都有。 对，这其实金鱼啊也好，八狗也好，这都不是纯北京的东西。 对， 但是是在北京，因为是国都，所以在北京会有， 对， 普遍。 对，就是比如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相对比较富庶，就像书里写的消费文化比较发达的时候， 对对对， 它才会产生这样的审美。比如说咱们原来啊，那个紫砂壶里有一种叫宫春壶，玩木头有叫英子，你看它 景木。 对呀，那都是病态的嘛， 全都病态。就是他就觉得那个，哎，叫满架葡萄，我见过，就是那个影木的黄花梨的桌子嘛，那个疙里疙瘩的，那看着老觉得不舒服，但是呢，文人赋予他一种这个审美叫满架葡萄。你听完这名字，哎，是像好看了就。 对， 他就是一种学习了。 对，你比如西方也有，比如芭蕾舞， 对对， 脚尖的这种， 对， 其实都是这样的审美， 都是不太顺溜的 啊，就走走到顶上了，就发展成这样。 对，所以咱们这个很多玩的文化里头，渗入的都是，尤其花鸟鱼虫最普遍。渗入的是这种病态美的文化， 对 啊，而且这有病态美的文化，所以我们这个文化显得就更深厚啊，因为你所有欣赏都需要学习，你稍微不学习，你觉得这有什么？结果其实你是对文化的一种不了解， 其实会玩啊，我们说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是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啊，精神生活要有所寄托， 对 啊。高了我们说信仰，低了我们说民间俗信。其实在您这本书的最后一个段落啊，就是岁时游乐的时候就提到了很多，比如说北京正月十五看花灯，还有清明游春，还有放风筝，还有走会妙峰山。之前和你交流的时候说妙峰山说一说吧。 对对对 啊，这京西妙峰山， 因为妙峰山实在是太独特了，现在咱们基本上看不到这种东西，这独一份了。这是一个最民间最乡土的一种庙会形式，跟咱们现在什么过年那庙会不是一概念。 对， 因为咱们过年的时候那个庙会它是原来庙市的一种转化。庙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这庙逢三开庙，初三、十三、二十三，这庙开庙，大家可以进来拜佛礼佛啊，或者拜神，那好多人，好多这个什么呢？做小买卖的、摆摊的，知道他这天 客流量大 吗？那客流量大，我就来这儿卖做买卖。他这叫庙市，卖东西。这种乡会庙会跟这不一样，是纯民间的一种俗信，就是娘娘信仰。你说是道教吗？还谈不太上是道教，还没到那个。反正有这个人物，但是那个信仰又是特别的， 它是复合的、综合的、 复合性的，就是要求子、求姻缘、求美好生活、求这个身体健康。那么去这个信仰这个老娘娘，这就是碧霞元君，那么去这个爱心大奉献去。 对，其实咱们去妙峰山啊，你往金顶上面走， 对， 你仔细想啊，你想求啥，其实在那儿 全都能满足， 都能求上。 但是这些人去求这个祈福的时候，都要爱心大奉献。什么怎么叫爱心大奉献？比如说有文会，有这个馒头会， 对， 现在去你可现在还这样， 还有哈 啊，给你。不光给你馒头，现在嫌怕你吃馒头噎着，再给你一包榨菜。 对、 然后呢，茶叶盛会，也有茶叶老会，就送你包茶叶。然后还有呢，茶水会，这就给你沏好了，你来这儿喝。你可以这个是吧？ 捋着那香道往上走是吧？ 不是，你领着馒头，你借杯茶你就喝了，吃了啊。然后还有什么饽饽会？做一种点心啊，什么这种东西，这叫文会。过去还有什么缝战会？缝战就是衣服开了我给你缝，鞋开了我给你缝，都免费的。居锅居碗全都免费，为什么叫爱心大奉献？这天是人最释放善性的这个一天。还有什么叫舞会？我表演一那什么什么什么文艺表演。 你比如说都是特别民间的，比如这个太平鼓， 嗯， 这个小车会，这个那个叫什么五虎棍， 嗯，对， 表演各种各最民俗、最民间、最乡土的东西。 嗯， 咱们现在基本上你电视上看不到，网络上看不到， 嗯， 这个身边更看不到。 嗯， 那么只有在妙峰山四月初一这一天， 对， 这因为据说是陛下元君的生日， 哦， 所以他大家都来。过去东边还有压鸡山，也是。 嗯， 也是一个很兴盛的庙会，但是现在基本没有了。 嗯， 那么就是妙峰山这一天， 对， 那个在延续了四五百年的时间，从明末到现在， 嗯， 而且几乎没有断档，几乎没有断档。 对，如果你想领略这种原汁原味的， 嗯， 这种民间俗信啊， 嗯， 最接地气，最草根，最民俗，嗯，最原生态的， 嗯， 那要不四月初一去一趟妙峰山吧。 而且这真的是太， 嗯， 咱们说太俗了。 嗯， 俗到什么程度，他这个信仰根本谈不上一种达到一种就是 精神上的寄托吧， 就是精神上的寄托，达不到一种体系的信仰。 对， 因为什么呢，什么都有 啊，嗯，要不那个这一段写的特好玩，嗯，有机会大家就看一看啊，嗯，就是说它其实是一种复合性的信仰，所以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正确，复合性的，嗯， 对，因为最早这个庙是老道管， 嗯， 后来因为一段花案呢，老道管不了了，皇上派了一批和尚管， 嗯， 道教的庙，和尚管， 对， 本身他就是， 你说他复合吗？ 复合， 嗯， 然后呢，这个里头不光有道教的神像， 嗯， 还有一些巫婆神汉的塑像， 对， 里头比如说有一个王三奶奶， 嗯，这王三奶奶何方神圣？ 王三奶奶就有很多种说法， 嗯， 就是华北地区的一个。算是巫婆信仰， 嗯， 就不是巫婆信仰，就是巫婆神秘的这么一个人物， 嗯， 据说是因为年轻时候特别苦，后来怎么就羽化登仙了 啊？ 就能给人治病了， 啊， 他其实是民间那种巫婆神棍的一种化身， 嗯， 但是呢， 但有人信他呀， 有人信他，就给他供在那个庙里头。你说他跟那个陛下元君，他是一体系吗？他完全不是一概念， 对，不是一体系的， 不是一体系。最逗的还有一什么？啊，咱们知道，有佛塔必有佛骨， 对， 必有舍利。 嗯， 但是在妙峰山就有这么一座白塔，是30年代有一个富商出钱盖的。 哦， 完全没有， 这里头其实什么 都没有 啊， 哦，就是盖了这么一个建筑。 哦， 然后后来呢，大家又根据这个建筑又形成了一套，哎，你看这所有过会的 啊， 就是过这个文会武会，都要有一套参塔的仪式。 你看你也不知道参的是啥， 参完塔又去拜陛下元君 啊， 你说他纯是一个老百姓对现实生活的一个要求， 嗯，对， 就是我所有的东西，我不管你是什么神， 嗯， 我也不管你是哪方神，你管我的事儿就是好神， 嗯，对， 这是中国这个民间最底层民间信仰的一种。最大的特点就是入世的信仰， 对 对吧，就是入世的实用信仰， 对对，嗯，只要我的精神能在你这儿有所寄托， 对， OK 都可以啊， 只要我日子过好了， 嗯， 什么都好， 对 对吧， 最简单最淳朴的， 对，就最简单， 最原生态的一种， 所以这个庙 民间俗信， 妙峰山我觉得是一个最乡土的民间大观， 对， 民间民俗大观， 对， 这个咱们在身边真的看不到。 最宝贵的是他这么多年他没断桩啊， 基本没断。 嗯，哎呀，这个时间很短哈，还差4分钟。说说您平时的读书情况吧，给我们读书俱乐部听众介绍两本书，推荐两本书 啊。介绍两本书，因为我平常还是读清史比较多。 嗯， 这个最近这个还有北京史，最近我的老师这个丁一庄先生。又出了一套口述历史， 嗯， 啊，你比如说很有意思的，好多题目还是我参与的， 哦， 那都是他对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采访， 嗯， 你比如说宅门、府门， 哦， 什么叫宅门？宅门是世家大族， 嗯， 这些人的后代，府门，那就是王公贵胄、爱新觉罗的后裔， 哦， 啊， 嗯， 还有。这个奇人姑奶奶， 嗯， 专门是八旗女性， 哦，这个挺有， 啊，对不对？有女， 明年3月8号相约你聊一期八旗女性 啊，这个奇人姑奶奶非常 啊，特别有地位啊， 各有各的特色， 哦， 啊， 嗯， 就像我们这个 丁老师就是齐人家的姑奶奶。 哦，是吧？啊， 就特别有这个姑奶奶的劲儿， 是吧？嗯，真好，我一听我就特感兴趣。 五本的这个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非常有意思。 哦，我们相约杨元博士啊，什么时候真的父子了，出版了？ 啊，你说那套书啊？ 啊， 那套书已经出版了， 是吧？ 不是，你让我跟大家介绍， 对对对， 已经出版了。 你看，我这三八节过得太快了。 嗯，还有一本， 在别的节目里约你 啊，还有一本，清代穿越指南。 哦。 啊，这是我一个朋友写的，他是一个90后， 哦， 但是呢，我满文是跟他学的。 哦，是吗？ 啊，对，他一直都对这个清朝，很有研究， 是吧？ 虽然 《清朝穿越指南》， 《清朝穿越指南》 这书我找看过，好像听说过， 有一个唐朝穿越指南吗？那个他是在他跟那个作者又是朋友 哦。 清朝穿越指南把很多非常学术的东西，非常世俗的，非常简单的，以90后的视角给他写出来， 这个难能可贵。我觉得学者真正他做一些有价值的意义事儿啊， 他就 是深入浅出， 他就是业余学者，但是我觉得他水平挺高的 哦。 他的档案，你看他大量的，你说他说乾隆皇帝怎么一个什么特性，比如说，当时官员坐马骑车，还是坐车上朝等等的这些，他大量他那个证据给你摆的都是特别好的一级史料的档案史料，但是他以特别不正经的语言 举重若轻， 对，举重若轻，他是以这个导游的身份带你到清朝，你在这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啊？那你花多少钱？你买什么样的身份进入清朝，你享受什么样的生活，就这类的东西都非常有意思。 对， 而且但是它的史料很扎实。 这是推荐的两本书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读一读。最后送听众和读者一句寄语。 就这寄语其实我就是还是我那个刻的那方闲章叫学以致玩。 学以致玩。 特别表达我的一个心情。 其实今天和你聊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你要做一个认真的人啊，但认真也是有尺度的，认真而不死性。 对对对对。 是吧？ 对。 认真你还能做到举重若轻，那就高级了。 就是又是一层境界。 对，就又上了一层楼了啊。你看待所有事物的时候，你在面对一件事情你去做的时候，也许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我觉得可能这跟北京的城市也很有关系。这么多年的国都，那么见过的大事儿太多。 对，吃过见过。 而且很多历史上的大事儿 经历过。 有眼界宽的这个内涵，也有就面对很多大事儿无奈。 对， 踏实的一种感觉。 对，是非之后不知难啊。 对 对， 阅尽沧桑之后才能释怀，才能看得开。也非常感谢今天杨元博士做客我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再一次推荐他的新书，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会玩老北京的休闲生活》。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